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林苑。 今天的节目咱们得说点刺激的事儿。 嗯，有多刺激？ 有奖品，这还不够刺激吗？ 对，用户1908就说有礼品，今天什么主题呀？ 哎，这边我已经把相关的礼品的图片发放到了我们的听听 FM 当中的聊天室里边。哎，大家一看，这还挺好看的呢，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5条奥运魔术围巾。 哎，这是奥运的特许商品。那今天为什么准备这样的一个奖品啊？包括这个玩法是什么？咱俩节目的一开始必须给大家好好的来说一下。 没错，因为呢，在明天我们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口号就将会正式的发布，所以呢，在这个口号即将揭晓之前，今天晚上的金戈铁马时段，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来猜一猜我们的冬奥口号是什么。 哎，是的，大概明天这会儿上节目的时候，这口号已经出来了。 嗯。 所以咱们 明天下午就出来了。 是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来猜一猜明天的这个奥运口号到底是什么呀？这各位有能猜那么准的吗？我不知道啊，这口号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多少个字呢？这考验大家的这个直觉的时候就来了。 我们要一起来猜一猜这个字数和关键字最接近的，我们为您准备上了这奥运魔术围巾的小礼品来送给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您的想法和竞猜的结果发送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当然在比拼的过程当中，谁的这个竞猜最接近正确答案，这个要怎么样来评判呢？ 这个就是看，首先看字数最接近的，另外有没有关键词。这两点都满足了之后，这个最终的解释权还是归我们节目组所有。 好吧， 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之下，我们将会选出5位获奖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这个奥运的特许商品魔术围巾。这个围巾的图片康乐是刚刚发到我们听听 FM 的这个聊天群里边，大家记住了，这正确答案您只发一次啊，如果超过一次的话被发现了，就取消您这一次参与我们这个竞猜的这样的一个资格了。 关键是我们不好甄别到底哪条是您认为最有竞争力的，是吧？我们到底按照您发的哪一条来评判，说您到底是不是能够获得我们这个最终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口号。那我们一起来猜猜冬奥口号到底是什么，明天就发布了，看看和您想的是不是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没有更多的依据，还是要依靠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直觉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您觉得什么样的冬奥口号最能反映您对于冰雪赛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同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 聊的就是您过往当中有没有什么直觉最准的经历。 没错，您的直觉什么时候最准呢？最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事儿遇到了，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当然说到了这个奥运会的口号，最经典的肯定是2008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啊，这个口号很多人都是知晓而且朗朗上口，觉得这口号叫得好。那明天将会揭晓的北京冬奥的口号，看看大家的直觉准不准啊！您如果猜中的话，将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5条奥运的特许商品，就是这个魔术的围巾呐。 当然，同时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直觉特别准的经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哎，说到这个口号啊，我觉得首先它得是跟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啊文化环境啊。它是必须有相应的关系才行，要符合现在的这样历史的一个环境之下，哎，是不是大家就有一定的这个想法了？ 你先来给猜一个呗。 我猜一个， 嗯， 我猜它可能是会有跟疫情有关系， 嗯， 为什么？因为最新的一个奥运会的历史背景就是增加了一个这个 together， 就是更团结， 更快更高更强之外，我们要多了一个 together， 更团结。 对，这个是更团结，但其实也有一起的意思，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奥运会发展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之下，这样的一个话语体系之下，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明天出来的冬奥的口号会有一起这俩字儿啊？我猜的就是一起康乐 啊，怎么就把自己给夹带进去了呢？ 一起健康快乐嘛。 哦， 是。 但按照这个思路，我觉得一起上冰雪是不是也就是一个这样的口号？ 一起上冰雪， 嗯， 你觉得这口号？ 我们三亿人一起上冰雪吗？ 一起上冰雪， 嗯， 但是这口号是不是有点太直白了一些呢？ 就是口号嘛，就口号这东西你一定要理解，它是招呼的意思在里面，就是带动大家，哎，咱们一块儿都来，一块儿都来。 哎，这边看到了。宝姐姐她已经给出自己的这个答案了啊， 她是猜10个字， 是10个字啊，说与冰雪激情相约有关的。 不是，您这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个范围是吧？说和冰雪和激情相约有关的，她给出的，因为咱们的评判标准不是说吗，这个字数和关键词比较接近的，但是她就直接甩给我们10个字加上3个关键词， 这个你想把这个 组合一个口号好不好？ 猜中的话，这个，可能是比较难了。 嗯， 另外，樱木花道铃木他说了，相约在冬季，我们在一起。 嗯， 哎，这个口号还是挺好的。 用户1908，是不是您就猜的是这3个字“再相聚”是这意思吗？ 啊，就是相约在冬季，我想到了这那首歌《大约在冬季》。 嗯，那冬奥会呢，是一定在冬季。 对。哎，这边小狮子他说了，这和谐，他认为这个关键词是不是得有啊？就是和谐冬奥怎么怎么着？ 嗯，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角度啊。 嗯， 是。 那您先猜着，同时我们欢迎更多的人和我们分享您直觉准确的经历。 对，说到直觉，林苑，你这边平时直觉挺准的吧？都说女生的直觉特别准啊。 嗯，女生的直觉很准。出门看觉得今天有可能下雨，这算不算女生的直觉很准？ 然后呢，你预测的成功率高吗？ 还可以，这根据之前这个受过伤的脚踝关节来判断的 啊。是，说到了这个直觉这件事儿呢，我们这边也看到了好多朋友都发来了相关的点评啊。 嗯， 这边笑笑姐很萌，她说了，好的直觉没怎么准过，但是坏的直觉是特别的准。比如说老师点名这事儿，他说了，预测直觉老师这堂课不会点名啊，结果就没去啊，偏偏就唯一的这个好像这个学期就点过那3-5回名啊，就被他给，平时天天来上课啊，就那天没上啊，被老师点名了呀。 哎，不过真的在老师点名的过程当中，确实是一件非常考验人直觉的事情。就是当你坐在下面，老师说接下来我准备这个问题，请一位女同学来回答，大家心里就都会有这样的直觉泛滥，说到底这个女同学是不是我，或者同样说请一位男同学来回答，那所有在场的男同学又会非常的紧张。有的时候呢，有的人真的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自己感觉马上就要被老师叫到，结果最终老师真的是叫了他的名字。 哎，这直觉有的时候有反向的作用啊。 智久他说了，在蒙题的时候咋都没对过呢？啊，总是刚刚好的错过正确答案。啊，尤其我印象最深的，我那会儿上学答着选择题 A B C D 啊，遇到不会的或者说、哎、来不及时间了，那只能蒙一个了啊，蒙一个。还有25%的概率是对的， 嗯， 所以一般那会儿就开始，这直觉您准不准啊？有时候及不及格就看您直觉的事儿了。 我那咱们还是好好准备准备吧。在微博当中，毛丁萧逸说：“要不然乘着歌声的翅膀这个口号怎么样？” 哎， 他说：“我觉得 挺 好听 的。 的” 是乘着冰雪的翅膀呢？ 嗯，也是这个意思。 哎，这边还有在微信上猜的。啊，8398MI，您最好在听听 FM 上面去猜，因为您猜的话，最后这个结果我们统一的节目结束之后了，就生成这回放里边就是，丁是丁，卯是卯了，就是一个凭证。您这个答案我觉得很好，说冬奥有你有我，相约冬奥，那这大概是10个字啊，您下载一个这个听听 FM 吧，也是非常的方便， 嗯， 然后再发给我们是。 对，这边还有我是曼联也在。猜这个口号是相约在冬奥 啊，相约在冬奥， 嗯， 啊，这是不是有点平常了一点啊，相约在冬奥，那你说哪一届这个比赛不是相约在冬奥，所以我认为啊，你必须得体现出北京冬奥的这个特色，包括刚才给您讲到了，我认为应该符合现在的一个历史环境，比如说人类啊是更加的团结，这共同抗击疫情嘛啊，等等的这方面呢，您再思考思考啊。 嗯，没事，大家先都猜着口号。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5条奥运魔术围巾，会在今天的节目之后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就应该到明天下午了才能够最终公布这个口号。 明天我们节目 看谁的结果揭晓这个答案谁最接近，是吧？ 是，明天节目我们就是哎这个。MI 他说了，他发的就在听听聊天室嘛。好，那您赶紧把这发上啊，不要发在微信上，微信上最后我们这个其他听众都得看到这样的结果，得心服口服才行啊。当然这边说到了直觉，这边我看到了，哎呀，关于爱情的时候啊，这边有朋友说了，叫彭举，他说了，他怎么每一次好像。都能侦查出她的这个男朋友的动向， 嗯， 啊，好像这有一有风吹草动，她的直觉还是挺准的。 哦， 哎呦，你 直觉准的人不太适合谈异地恋 啊，是异地恋容易啊，疑心生暗鬼，本来就相互的总容易怀疑呀、啊。 对， 另外这位朋友的意思是不是，您的男朋友或者您的老公啊，今天又晚回家了这个30秒，然后您这个。直觉的雷达开始转悠了，嗡嗡嗡，开始侦查了，就看这个西装上有没有多一根长的头发呀、啊，啊，或者这西装上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香水的味道啊，啊，这都是直觉，啊，但是你说直觉要是不准的话，我怀疑您容易伤害到您的这个老公或男朋友啊，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过多的直觉也有可能会伤害到自己哈，有那个。嗯，但是有人说，往往这种时候的直觉还是非常的准确的。所以呢，到底相不相信，应不应该相信直觉，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嗯、 像闲人北三儿，他这个直觉呢，体现在说每次喝第一口酒之后，他的直觉就能告诉他说，这次是应该豪饮还是点到为止，靠喝一口酒之后的这个感觉来决定自己今天喝多少。 啊，哎呦。这喝酒还有直觉啊， 嗯， 喝酒不应该是一个所谓的肌肉记忆或者您的这样的以前有多少量吗，心里有底儿啊，比如说特别能喝的人，像我的那几个舅舅啊，东北人嘛，沈阳那嘎的， 嗯， 很能喝，然后呢他们都有量啊，比如自己啊一斤白的啊，或者都是多少度的高度的酒， 嗯， 真的是非常有量啊，就是到那个量了他马上就说，哎，不行了，再喝我就高了。 是不是本身这个量，所谓这个量就是一种直觉，有谁真的能拿一个客观的这种标准去丈量过、 嗯、 说你到底是多少的量吗？其实这不就是一个自身的感觉吗？我大概能喝到多少就会断片儿，是吧、 啊、 这就是一个直觉。 有直觉的因素我认为，另外也有经验的因素。 嗯， 当然这边还看到了5号线，他说了，就是他这个口号，冬奥冬奥，长城滑雪你的骄傲。哎，但是这个冬奥口号，那把这项目 滑雪给点出来了，冬奥会很多项目啊、嗯。 对， 那您这 冰上那部分怎么办呢？ 对啊，那您是要弄俩这个口号吗？哎，不太可能啊。 嗯，但是呢，确实又符合你刚才这个设想，突出在我们这家门口举办的冬奥会这样的一个特点。 哎、对啊， 是吧？正好我们的冬奥会本身就是在过年期间，在长城脚下滑雪，有这样的元素在其中。 谁是？林公子他说了，喝酒得看状态啊， 嗯 啊，状态好的时候是吧，这千杯不醉；状态不好的时候，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遇到的人，比如说你不是跟您说话不对付的话，可能喝一杯您就说了，哎呀，因为我醉了， 我倒量了， 回家了， 这是完全不在酒里面，在伤了感情。 哎，是，云磊这边也发了一条说，筑梦冰雪相约，激情冬奥。 嗯， 哎，我觉得。都挺好的其实啊，我们今天话题再给大家说一说啊，有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电梯，我们猜冬奥的口号，在明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这口号应该已经出来了，我们这北京冬奥的口号、 嗯、 各位的直觉准吗？啊，你也猜一猜，也说说自己直觉最准的经历。当然我们今天猜北京冬奥的口号，我们节目金戈铁马给大家带来了五条奥运的特许商品，就是奥运的魔术围巾。怎么猜能得到这个奖品？我们的玩法也是比较简单啊。您猜出来这个答案，字数和关键词最为接近明天这正确答案的，我们就视为您是这个得奖的听众啊。当然可能也有一定的排序，比如说有的人答得更快一些啊，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可能答得更快的就会获得这个奖品。 但是前提是您得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口号，您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字数和一些关键字， 那不行。 嗯 啊，那就比如说您列100个字都关键字啊，那不算的啊，必须得是一个完整的口号那才行啊。 对， 这边聊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说这个直觉的事儿啊，又看到了好多朋友，白琪他说了啊，他玩这个游戏啊，吃鸡， 嗯， 哎呀，说他直觉可准了啊，比如说猜呀、啊、是哪儿又有这要炸了，轰炸哪个区域， 人家都靠听脚步声或者听枪声，您就靠直觉， 是就靠赌啊，他说每一回他直觉还真挺准的啊，所以他的同学还挺愿意跟他一块玩的啊。哎，但是这个说明您比较幸运，那几回万一赶上这个人家放大招什么的您没猜出来啊，那咋办呢？ 是，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充满战略谋略的游戏，您还是更多的从这个战略的角度来可以去分析一下。而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有的时候可能只能凭直觉，就比方说人说到考试的时候、 哎、 人真的是碰到不会做的题目了，这个时候大家老师对我们的嘱托永远是碰到不会的题目，好歹你要把这个卷子给完成写满、 哎、 那你只能靠猜了，尤其选择题啊判断题啊，不能把它放过。 你比如说我们这儿有米兰球迷、 嗯、 ABCD 一般就是从 A 和 C 里边选 那是多选题，单选题一般就选 C、是吧 对，反正就是比如我当时这个我记得、直觉那一会儿我就是突然比如想到一个什么、一个数字，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数字去跟这个题目有一个关联的话，就是第一时间本能的这样的一个直觉反应、我一般就会选那个答案， 就是相信自己在第一时间做出的判断。 哎，对，所以比如说我当年这个一个经验，就我在蒙 ABCD 这个答案时，不是这个脑子里空空如也那种瞎蒙、还真的是每一个题我还是突然比如脑子蹦出来了一个这个一条鱼，中午要吃鱼，哎，鱼怎么样啊，鱼得是大鱼，那就是 D。 嚯， 我就这么来， 毫无依据你这个直觉、 是、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又话分两头说，有人说哎呀我第一直觉特准，然后过后呢再一往反了一琢磨又选了别的，就还不如相信我的第一直觉呢、 哎、你说这太对了。林苑，你记不记得那会儿我们高考之前老师就会给各种各样的经验，其中一条最重要的就是相信直觉，别总那个比如说不是说对错的这种改啊， 嗯， 只是因为直觉方面的你千万不要改。 对， 我记得我们老师这么跟我们讲的， 来来回回犹豫就是最不可取的。 对， 所以我们也想听听大家您的最准的直觉的经历、就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真的就是因为是直觉帮您办成了大事儿。 哎，小太阳说他这办成了一个大事儿啊、有一次他无意间拿他老公的手机，拿着那一刻他心里就怎么就开始慌了呢，哎，特别的慌，他说 就跟自己说别看别看 啊， 把它关掉，不要看。 就是正在发抖的过程当中，还是点开了，结果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一段这样的对话。 你看看 啊，然后他说呵呵，结果后边怎么样了？您这个婚姻也是不容易啊啊！是， 我们想听到的是后续是吗？ 啊，后续您再给我们后续一下啊，到底现在过得还幸不幸福啊？确实有的时候这个直觉就是这么的准啊。哥大爷他说了，他这个猜明天的冬奥的口号啊，冬奥冬奥，北京张家口。哎，您怎么不把崇礼也写上啊？ 嗯 啊，就是所有的举办比赛的地方，您都给加进去吧，就是。但是呢，北京冬奥，好像就不能出现其他的这个地名了，是吧？ 没有，有三个赛区嘛， 北京赛区、 赛区张家口赛区和延庆赛区。 是啊， 嗯，这是我们北京冬奥嘛。 对， 我估计刚才大家这一段时间都是在组织语言，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第一次说猜冬奥口号的时候，没有在第一时间发过来，但是现在大家都整理好了。像这个青柠仙子就说：“冰雪之路，携手共进。”这是他。猜的冬奥口号。 哎，燕林他说了，激情的约会，纯洁的冰雪，这个是不是有重复啊？ 嗯，这是我们之前深冬奥的时候。 深冬奥的、一般来讲，这个深冬奥的时候，深奥时的口号跟真正办奥运时候的口号肯定是100%是不同的呀。 对。有人在组织着我们的冬奥口号的竞猜啊，闲人北三这边呢在关注着我们全运会上的女足联合队哈，这回我们有一个像国家队一样的女足联合队来参加全运会的比赛，一会儿也会为大家介绍这方面的消息。 是啊，女篮那边有联合队。 对， 联合队都是悬念都不大呀，获得这个冠军。当然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要听听 FM 上边跟林月康乐来猜冬奥的口号吧，这是有奖品的5条奥运的特许商品魔术的围巾，大家猜的是最接近的5位将会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这5个奖品，所以各位才子佳人们各位平时都是这么的有才，直觉您再准一点，没准这奖品您就拿到了。当然我觉得这个奥运口号啊，尤其是在冬奥会期间，林苑，是不是这个口号当中得有点热情的元素呢？大家觉得 要有冰和火这种感觉，是不是？ 是啊，得有火热的那种感觉啊，冬天里的一把火的那种感觉啊。 而且我再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冬奥啊，包括夏奥的口号呢，是先。从我们最近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些其他的关于奥林匹克的这种消息来产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思路，就像刚才康乐说到的这个 together 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结合这几个元素您给捏合捏合。 是，当然了，刚才给您提示的一点，冬奥的口号需要有一种热情在其中，就像这首歌所唱到啊，经典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呀。啊，所以如果有点温度啊，什么热情的话，在这口号里边，比如说，热情相邀，激情冬奥，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口号？昨天上星最亮的一刻，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燃烧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哎，好，大家 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与林苑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啊。咱们来今天猜一下冬奥的口号，明天这口号就要公布了。各位的直觉准吗？可以说说您直觉最准的相关的经历。当然，猜我们这口号是有奖品的呀。 对，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五条奥运特许商品魔术围巾，等着您来拿。 哎，是的，这个玩法也非常的简单。您把这猜出来的答案，您认为对的答案，发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每人只能发一次。然后我们将会根据您发的答案与正确答案的这个字数和关键词最接近的前五位。啊，就是我们这五条围巾的得主了。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上边猜着吧，跟我们聊着吧。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好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全运会方面。昨天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在陕西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幕。开幕式在西安市的俯瞰景观镜头之中来到了开幕式的举办地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在运动员进行曲中来到主席台，陕西省省长赵一德主持开幕仪式。随着国旗和十四运会的会旗入场，开幕式正式开始。在运动员入场和文体汇演之后，中国飞人苏炳添、女子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男子跳水奥运冠军秦凯、女子射击奥运冠军郭文君、乒乓球全满贯得主马龙和东京奥运会的首金得主杨倩成为了最后六棒的火炬手。00后杨倩最终点燃了主火炬台周围的圆盘，圆盘徐徐上升，最终点燃了主火炬，十四运的圣火就此点燃。最终开幕式在雷佳和韩磊演唱的主题歌《跨越》当中落下帷幕，十四运决赛阶段的比赛就此拉开了序幕。而到9月27号，十四运的圣火将在西安燃烧12天。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1至2022赛季的欧冠小组赛也进行了第一轮的比赛。大巴黎在客场1-1战平了布鲁日，而姆巴佩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助攻埃雷拉完成破门，梅西虽然有吊射击中横梁，但是仍然没有取得进球，最终呢球队是收获了一场平局。另外，曼城是在主场6-3大胜莱比锡。B 组当中，利物浦是在主场3-2战胜 AC 米兰。在 C 组里面，多特蒙德是客场2-1战胜贝西赫塔斯，而 D 组里，国际米兰则是在主场0-1不敌皇马。 另外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上午发出的消息，在北京时间16号的8:56，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这意味着三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即将踏上返回地面的行程。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在空间站的组合体生活了90天的时间了，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最新纪录。 而在今天凌晨的4:33，四川泸州市泸县发生了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位于北纬29.20度，东经105.34度。截止到今天早上5点，这次地震造成了部分房屋倒塌，泸县福集镇草坝村已发现2人死亡、3人受伤。应急管理部启动地震应急三级响应，派出由中国地震局副局长带队的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汛期相关的消息，107天下了72场雨，今年入汛以来平均的降雨量已达715毫米，比去年是偏多90%，比常年偏多50%。考虑到今年海河流域强对流天气明显偏多，市政府决定今年9月15号之后，防汛工作按照汛期管理延长至9月30号，这是本市首次延长汛期管理。 而在今天下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也公布了2021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的花卉布置方案。天安门广场中心将会布置祝福祖国主题花坛，花坛顶高18米，以喜庆的花篮为主景。天安门广场两侧绿地延续吉祥如意花带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的花球共18个。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精心布置10组立体花坛，体现奋斗百年路启程新征程。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北京普惠健康宝自7月26号上线以来，受到北京市民的广泛关注。上线三天，参保人数突破50万；上线两周，参保人数突破100万；上线满月，开通医保各项缴费功能等等。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了180万北京市民参保。需要提醒的是，今天距离北京普惠健康宝首年度参保截止只剩最后15天了。投保通道将会在2021年9月30号的24时关闭，一旦错过本年度参保缴费期，2022年度将不能享受最高300万元保额的补充医疗保险。北京普惠健康宝是北京市唯一的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项目，不限年龄，不限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健康状况的低门槛和最高300万元的相关保额。好的，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先给各位介绍到这里，再回到今天话题的讨论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奥运口号的事儿，大家来猜一猜吧，这是有奖的呀。这奥运，我们冬奥的口号，明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出炉了。 嗯，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冬奥口号就将发布，我们在今天呢也来猜一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口号究竟是什么。凭借着您的直觉，或者您说一说您在什么其他的地方有没有直觉特别准的经历，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分享。 这边蜻蜓仙子他说了，他的直觉很不准，总感觉国足能赢。哎呦啊！您拿国足来试直觉，这个挑战难度有点大呀。 那直觉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感觉不能赢啊。 啊，直觉不能赢，那不能赢是大概率的事件啊。这边还有，他还说了，这打王者荣耀直觉很准，总是能知道谁在草丛里蹲他。您呢？您是用什么鲁班啊，还是后羿啊？总被人家蹲。您就不能蹲蹲别人吗？像我这康乐打王者荣耀，愿意选个刺客什么的啊，我没事弄个兰陵王，我也蹲蹲其他的小脆皮儿啊。这边还有晨晨也说了，他闺女打扑克，这个直觉很准，老赢他。哎呦，这 打扑克牌需要直觉吗？ 这打扑克牌也得需要，比如说这个， 你玩的是哪一种？ 比如说你这牌里边没有这个大猫啊，是大小猫四个二这种级别的镇着的话，你得需要通过一些冒险，比如先出什么小牌啊，或者先打一个牌型，这时候就考验到直觉了，就是要猜下家，比如说他没有这个三张牌的，你就咔一下出一个三张，通行无阻。但如果这直觉不准的话，你可能就送人手里去了啊，比如人三个尖儿啊，或者三个二啊，直接把您这牌就给收了。 有些时候我们是可以通过直觉来代替计算的，但有些时候计算可能比直觉更准确。但还有一些情况下只能凭直觉，那有没有直觉帮到您的时候？ 是，可能爱情的时候很多人就用直觉了。直觉我们是属于彼此的，直觉我们应该相爱，直觉我们就马上明天领证吧。括号人家那个对方并没感受到你这个直觉啊，你这直觉是白瞎了。好的，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林月康乐就今天的话题，您的直觉准吗？也说说各位直觉最准的相关的经历吧。当然了，今天我们要猜一下冬奥的口号，猜对了的朋友有机会获得我们五条奥运的特许商品魔术围巾之一，也看看您的直觉准不准。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再回来聊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 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各位好，我是林苑。 今天咱们来说说这冬奥口号的事啊，猜冬奥的口号，还有奖品给您提供五条围巾呢、这马上天就凉了，您这围巾可有地儿用了。 没错，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的口号的竞猜，因为明天下午这个口号就将最终就公布了，所以我们可以去展开想象的这个时间并不是非常的多。现在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朝着不同的思路去竞猜一下究竟这个冬奥口号是什么。另外呢，我们现在在盲猜的过程当中只能凭直觉，说一说您在靠直觉最准的一次经历。我觉得青柠仙子这次直觉真的是救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小时候有一次直觉就让他说想低头，不知道为什么就想低头，结果一低头发现脚下一个没有井盖的井，差点就掉下去了。 哎呦， 这不就是直觉救了他吗？ 是啊，那您这直觉是救命的直觉啊，太珍贵了。当然这边还看到了 YG， 他说了这口号，他写的是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哎呀，这又重复了，跟我们深冬奥那会儿的这个重复了。 大家就是尽可能的还是要往这个口号比较简短的方向去猜，是不是？我们刚才就想这口号有一句话，就是尤其你想在冬天，在人们全副武装在户外的时候，一招呼大家就都跟着我来了。我是老想着是竞猜这种方向的。 对啊，就康乐，我就是刚才给您竞猜了一个嘛，一起什么，一起更康乐， 一起康乐啊， 一起来康乐，一起健康快乐啊，就大概这个意思。就是 其实我们俩也就是帮大家去拓宽一下思路，因为我们俩也不知道真正的口号是什么，也许真让大家说对了，什么之前给出的这个几个竞猜的结果。就什么冰雪奇缘相约北京，像 SK 他的直觉竞猜是这样的一个冬奥口号，也许您就说中了呢。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您这感觉对了，这口号可能一下就猜对了。当然刚才我们给您提示的可能也是另外的一种思路，就是不用猜的特别的复杂啊，您就稍微的往简单一点的方向去猜啊，没准这个口号就非常的朗朗上口啊，比如说一起啊，一块啊，就康乐我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比如一起来，是一起来康乐，就是这种感觉的啊。您再想一想看有没有更加合适的啊。当然在第一时段我们给您放的是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其实这就是一种提示啊，在冬天冬奥会它需要一种热情，那这口号当中是不是有热情的元素啊？哎，你可以往这方向想一想。另外我觉得还会这口号有可能在一个词它是少不了的，就是梦想。 哦， 是吧？ 梦想 就人的这样的一个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啊，更快更高更强，现在还有加了一个更团结。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人类的梦想，另外还有一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啊，人类可能有更多更加伟大的梦想需要去协作起来啊，才能超越现在的一些困难。所以接下来这一首超越梦想，大家听一听看看能不能给各位带来点启发呀。 哎呀，这歌好，超越梦想。这是汪正正老师，我记得就是98年、2000那会儿的这歌啊，当时是在一个这公益广告当中一出来，哎呦，这正正老师这个声音，这种浑厚的这个阳刚之感啊，跟体育相结合，超越梦想，我觉得是不是这口号得跟梦想有点关系啊？大家再想想。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哎呀，听这歌我突然想起一个口号。 什么口号？ 铭记这一刻啊，或者是记住这一回。 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哎，大概是这意思。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冬奥会啊，是吧，万众瞩目。 嗯， 这肯定是非常成，将会是非常成功的一届冬奥会了。 嗯， 哎，会不会往这个意思上走一走？另外，这超越梦想，哎，大家想一想，反正我认为啊，这口号，最好是非常的朗朗上口一些，因为你像是包括夏季奥运会的这个口号，除了北京奥运会当时这个"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十个字的，其他的你像是这个伦敦奥运会，你记得吧，林苑？ 嗯。 激励 下一代， 下一代， 一代人， 或者激励一代人，嗯，这个翻译的不同，那大概是这意思。可以说就是，如果一句话能把这个精神主旨给点明白了，那我觉得可能字数越少越好。 对，嗯，也不一定就是说完全要说押韵呐，这个对仗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它有可能就像我们新的奥林匹克的口号新增加这个 together 一样， 哎， 也许就从这儿。这个意思去想一些 是 延展，当然有人还猜说康乐你是不是知道，一不小心就会给说漏嘴，他是真的不知道，我向您保证他是真的不知道， 我对灯发誓我绝对不知道，啊， 要是知道的话真的不敢这么乱猜了， 那 就 不敢了， 涉及到提前泄密了，所以还是不知道，但是呢会希望大家有更多不同的思路，我们来一起猜一猜冬奥会的口号是什么。最终的这个用户1908也是经过了非常全面的思量之后说没错就是他了，他给出的是双奥之城冰雪相约。 这边雪莲他在微信上说的是不是就是超越梦想啊，就这跟这歌一个名啊， 就从这歌里来的。 我觉得如果是这个的话也挺好的，超越梦想 或者实现梦想什么的是吧， 对啊，回味这一刻，你听这歌， 嗯， 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哎呦，这边大家都在猜这个冬奥明天的口号，当然也有溜号的，风雨者， 哎呀，风雨者还这写的是什么啊？关于这个小吃啊，是我看到的，就才发来呢，啊，故意馋我们。但是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在听听 FM 当中的这个一个小互动话题有关系。 嗯， 在听听 FM 当中，康乐给各位设置了一个小话题，就是你最爱吃哪道菜啊？啊，五选一，一个是锅包肉、水煮肉片、辣子鸡。啊，糖醋里脊，还有松鼠桂鱼，先点开一下啊！投票最多的是47%松鼠桂鱼， 嗯， 啊，这个菜是不是因为有鱼啊？大家继续， 也觉得就是尤其是人啊，在比较饥饿的状态下，可能就会想到这种味道比较厚重的，又饱腹感又比较强的。 哎， 就说到松鼠桂鱼，我真的想到我之前我们在结束东京奥运会的采访之后，不是回国之后要接受这个医学隔离观察吗？ 哎， 在这隔离期间，我确实最想吃的一道菜就是松鼠桂鱼。 你做梦梦着了吗？流口水了吗？ 没有，但是就是特别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想吃这个的味道。其实平时也可能一年都不会吃一次，但是就可能是在你特别怎么说呢，这嘴特别闲的时候、 啊、 或者还是对于这个家里的味道特别想念的时候，然后会第一个想到这道菜 啊。我还以为你想松鼠了呢。 哈哈，没有，就想到了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奥运冠军杨倩，不是这么长时间也还没吃到她想吃的她妈妈做的那道油焖大虾吗？大家都有离家在外的时候想念的味道。 哎，是这边好多朋友都说那肯定是松鼠桂鱼啊，这几道菜。那现在这个投票应该是还是比较喜欢这道鱼的菜。 嗯， 当然我们今天来说说直觉的事儿啊。啊，您的直觉准吗？啊，您直觉最准的这个经历是哪一会儿呢？因为我们今天要猜一猜冬奥会的口号，明天将会揭幕这个口号，大家看看猜的准不准。这边马到成功他说了，这个问我们有什么奖励啊。 嗯， 这肯定有了。 对，有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冬奥特许的魔术围巾。 对， 您猜对了就送给您。当然您只要答案接近，最接近就可以，不是一定要每个字都不差的。 哎，是五条围巾啊。 嗯， 我们会找五位答的这最接近的字数啊，关键词最准的，相对最准的当然这个游戏的规则玩法解释权还是归我们节目组所有啊。 像6645呢就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竞猜的名字会短一点，他给出的冬奥口号他猜的就只有六个字，共筑冰雪之花。 哎，不错，这个不错。还有雪莲他又发了一个实现梦想，是不是也行啊？哎，这个也很好，我觉得 得确保每个人只发一次啊。 对，发一次。而且这个雪莲您发到了微信上还是发到听听 FM 上面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听听 FM 在每期节目金戈铁马结束之后会马上生成一个回放，回放里不仅有这个音频，而且大家聊天所有的内容在里边都有，这算是一个我们明天看谁得奖的相关的凭证吧。 嗯，用户8336的猜的是顽强拼搏，超越自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哎呀呀呀呀！啊，您这是这个作文满分，但稍微长点，我觉得啊，您想想这奥运会的口号，这标语，比如说办奥运会时候了，是不是都得赛场都得贴一个呀？ 嗯， 您这么长，好像一般赛场不一定贴得下，那门没有这么大的门。所以还是稍微的简短一点啊，直抒胸臆。另外给您提醒了很多元素，您按照这个来猜一猜，估计可能更加能靠近这个答案啊。 嗯， 这边提到吃的东西的时候啊，好多朋友这是饿了吗？啊，马路口他说了他是锅包肉的粉丝啊，这看到 你跟你一样是吧？ 哎，是，就好这一口啊。我们这个康乐沈阳那嘎的东北那块的人都好这锅包肉。啊，但锅包肉有两种做法，一般，就是番茄酱的做法，还有一种是不用番茄酱的做法， 就是用糖熬成那种甜甜的糖稀似的，然后做成的锅包肉。 对，就是北京这块好像锅包肉更多都是这个不用番茄酱， 嗯， 但是沈阳那边呢都是番茄酱的还是比较多。然后哈尔滨那边，据说锅包肉是这个最早是哈尔滨那边的出来的嘛，那边用的就不是番茄酱的这个口啊， 那是什么？ 就是用的是糖的那种熬出来 的， 对， 哦， 对，颜色是不一样的。马路口还说了，还他喜欢荔枝肉啊，认为这俩肉真是绝配了啊。那看来您都喜欢这个肉，甜吧丝丝的那种感觉的，喜欢酸甜口的啊。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可以跟林苑、康乐就奥运的这个冬奥口号，您可以 进行一番竞猜，猜对的有奖品，将会有可能获得五条奥运的特许商品，就是魔术围巾的之一。另外大家也说说您的直觉准吗？说说您直觉最准的相关的经历吧。我们大家先聊着，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9月15号，黑龙江、甘肃、吉林、安徽、江西、贵州和广西七个省份公布了新高考改革方案，这意味着我国第四批高考综合改革已经启动。第四批高考综合改革将于2021年的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到2024年时落地。第四批高考综合改革有几个共同特点，首先就是都采用3+1+2的模式，其中三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统一高考科目，一为首选科目，在物理或历史中选择一门；二为再选科目，是在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四门当中任选两门，不分文理。考生总成绩由三门统一高考科目成绩和三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来共同构成，满分750分。 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的“14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15号公布。方案明确表示，到2025年，在源头减量方面，商品零售、电子商务、外卖、快递、住宿等重点领域不合理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的现象大幅减少，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到了1000万个。 国家医保局日前明确，2021年年底前，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至少选择一个统筹地区，开展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可以提供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个门诊慢特病的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记者15号从民政部、财政部、中国残联召开的完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我国将健全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使补贴标准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并能兼顾残疾人生活保障需求和长期的照护需求。 记者15号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发布相关意见指出，将加强账号注册管理，严格落实真实身份信息登记相关要求，强化名称、头像等账号信息的合规审核，加大违法违规账号的处置力度，建立黑名单账号数据库，严防违法违规账号转世，全面清理僵尸号、空壳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5号发布通知，开展各级技师评聘试点，这意味着我国在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之上再设特级技师的岗位等级，技能人才进入6级工时代。按照本次的通知，聘用到特级技工这样的技师岗位的人员，可比照本企业正高级职称的人员享受相关待遇。 美国斯坦福大学177名学者日前联名致信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呼吁终止美国司法部正在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 另外，我们也是为您关注到，针对英议会不同意在议会大厦举办有中国大使参加的活动仪式，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将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应。中方要求英议会立即撤销错误决定，切实约束个别议员的相关言行。 来自俄罗斯媒体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身边有数十人感染新冠，并称将进行一段时间的自我隔离。在9月14号，普京曾表示，随从人员当中有多人确诊新冠，其中一人和他有直接接触。当时普京说，我一整天都在和他谈话，一整天都离他非常近。 而克里姆林宫的官网也是发表了公告说啊，普京当天还是表示，因其随行人员当中出现了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例，他必须在一定时期内遵守自我隔离的制度。而随后佩斯科夫强调，这个相关的情况啊，是普京的新冠检测呈阴性，现在持续的状况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来关注。好的，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先为您播放到这里，继续回到今天话题的讨论当中来说一说冬奥的口号，大家猜一猜吧。明天 我们节目五点直播之前啊，明天这口号就会出来了。 嗯 啊，所以大家猜一猜，我们是有奖品的呀。 对，而且呢，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在口号公布之后，一起来对于这个口号进行解读，同时对于发布的过程也会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 没错，明天将会为大家带来冬奥口号的特别节目啊，非常的精彩啊。另外这边看看大家的留言吧。马路口他写到这口号，这个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哎呦，您这是要开音乐会吗？我怎么感觉确实也不错，有一定的这个意蕴。 嗯， 但是好像是不是跟音乐的关系太多了呢？ 啊，刚才那位说的乘着歌声的翅膀，这也很浪漫。 哎，是。还有翱翔在微信上发的团结超越啊，一共就是这两个词，他认为是这个口号，也不错啊。但是您最好是发在我们听听 FM 当中啊，我们这个有奖竞猜主要是以听听 FM 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留言为主啊，因为我们的节目生成回放之后，这是所谓的有迹可循，大家都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您还是发到听听 FM 上边比较好。 英克的猜的口号是携手追梦啊，只有四个字，这目前看到最短的吧，除了团结超越这两个词语之外，携手追梦这都是四个字的竞猜。 雪莲也说了，他中不中奖没啥大关系，说主要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参与活动啊，觉得就是挺开心的了啊。是，大家就是借着冬奥的这个好彩头嘛，一起来竞猜竞猜啊，如果猜得好的话能得一个围巾啊，不也挺好吗？这边还有朋友提到吃的东西啊，曼联说了水煮肉片不错呀，这是我们今天给您出的另外一个小题儿啊，他说这个水煮肉片，他说这辣椒啊多下饭啊，是吧？来刷新一下最新的，等一会儿啊，我们下一时段给大家刷新一下啊，康乐今天给您出的这五道菜啊，看看这个投票顺序啊，排名什么的是否有一定的变化啊。 嗯，一定要让咱们俩人在什么吃的都没有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哪道菜最吸引人，真的是很虐心。 哎，是，让我们脑补一下，这个刺激一下我们的唾液的分泌，说话的更加的流畅一些。看到哎，这边1908他说了，他在他老丈人家做的第一道菜就是松鼠桂鱼。 嚯，您一上来一亮第一手亮相就是一道大菜 啊，括号做砸了。 嗨，咱们挑个难度小点的不好吗？第一次尝试要、 啊、 尤其要漂漂亮亮的完成这次的展示，拍个黄瓜不就得了。 哎，您这我给您有一比啊，好比您刚刚接手中国男足主教练教鞭，第一场比赛您选了一巴西队 热身赛对手， 对啊，而且主力的巴西队，您说您这第一个首秀能成功吗？ 关键现在咱们国家队的问题是挑不着找不着热身赛对手，我们现在在沙加集训的中国男足国家队就是在为挑热身赛的对手而犯难呢。 哎，是，咱们这个是够菜的了，但是你说松鼠也没有，桂鱼也比较少啊。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上面跟林苑康乐就我们今天的话题直觉这事儿来聊一聊，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回来。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林苑。今天下午天气阴沉，夜间将会开始有轻雾或者雾的天气，所以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间气温下降，最低气温会在17摄氏度，也请您注意及时调整着装。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早晨天气清新，比较适宜户外晨练。同时，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级，适宜穿着短袖类服装。另外，紫外线照射强度比较强，也请您注意外出防晒。北京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0，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各位好，我是林苑。 哎呀，大家这边猜的是有技术水平、有技术含量的人，我看有一位在我们微博上边，瞧着呗1213，他说了，他给提供一个竞猜的线索，说这口号啊，还得适合，好像得翻译成英文。 有的口号其实就是从英文的思路再给它翻译回来，这个举办国的表述方式。对， 哎，是，所以我就突然就想了，我觉得这口号当中，要么然就会有着一起呀、要么然就会有共同，我是有个直觉，就是说这口号得跟这个 together 新增的这个奥林匹克的这格言当中的一个得有关系。 咱俩这思路就是也就拴在这儿了。 对啊，比如说 总觉得得有他 啊，比如说共同康乐，是吧？一起康乐， 你心里还老想着自己呢， 是吧？不是，康乐它是一个这个， 我们解读一下， 放之四海都有各种各样商店的一个词汇， 也是有一种美好的祝福吧？ 啊，对，是吧？甘肃还有个康乐县呢，这两天给大家介绍的，这边4236他说了，团结超越，哎呦，那应该这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这俩词儿都很好。 对， 嗯， 翱翔是吧，也就说了团结超越， 对， 跟用户4236是一个想法，我俩人想到一块儿去了。 哎，没准俩人就一个人。 嗨，这边用户1908这是跟咱俩说不好意思啊，先吃上了，我一看这都点上支上锅子，准备要开涮了，要涮起来了、 哎、是， 您别不好意思，到点了，我觉得也该吃，是吧？您吃着，我们跟大伙儿继续聊着，也希望更多的人现在能在匆忙的回家路上早点到家，早点吃上这口热乎的家里饭。 没错，堵车而不堵心，希望大家在晚高峰的5点到7点一直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我们的金戈铁马节目。今天林苑和康乐陪着各位2个小时啊，当然这2小时非常的愉快，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歌曲，前2个时段给大家奉献的是超越梦想和冬天里的一把火啊，这俩个我认为都是口号，这个冬奥口号可能需要汲取的某些元素。你比如说超越梦想，提到了梦想的元素啊，提到了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而冬天里的一把火则提醒我们对于冬奥会应该有热情才行啊。 哎，你还真别说，刚才放超越梦想的过程当中，大家就真的猜了很多不同的口号，就从这个歌词里面带来了很多的灵感。 哎，是所以大家继续猜着啊，我们今天这个竞猜是有奖品的您如果猜的比较准的话啊，最接近的话，那前五名这样的获得者将会获得的是五条奥运的特许商品，也就是魔术的围巾。那明天我们节目一直播开始，明天5点特别节目大家一定要锁定明天我们的节目。明天节目除了给大家来详细的解读这个冬奥的口号相关的内涵，我们也会请重磅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当然也会为大家来揭晓今天竞猜的一个，这到底是花落谁家这五条围巾啊？ 对，冰雪同心梦回长城，这是林公子猜的 啊，不错不错啊，冰心一，我突然想起那个诗句了， 一片冰心在玉壶， 哎，是啊，一片冰心在冬奥，是不是也挺好的啊？但是这个可能要想翻译成英文就有点难了，是吧？这边蜻蜓仙子他还说了，要不然就叫这个 Ice Dream 吧，冰的梦想是吧？ 嗯，就是按照你刚才提示的那个思路，先有英文或者先有法文，就是奥林匹克的这两种官方的语言，然后再翻译成我们各个举办地的不同的表述。 哎，是。当然这个大家可能都是通过直觉来进行猜呀， 对， 直觉就是跟着感觉走， 所以我们更想听听是您在过往当中有什么直觉帮了您，直觉特别准的经历。 是啊，哎，这边看到了勤快的姗姗来迟，他说了每次买彩票都是直觉告诉我这肯定中大奖，结果都是出乎意料啊。 出乎意料是 没中奖呗。 真的吗？这意料当中应该中奖，您这个预期就报的不对。我觉得这买彩票其实就是以一种大概率中不了的心态 啊，我反正之前买彩票都是感觉，哎呀，这期我肯定能中奖。尤其对，尤其比如我每回只买一注不是说一下买了好几注，然后什么又是这个组合彩，不就来一注。 所以你真的中过吗？ 没中过，特别小的，最末等奖，可能几块钱的中过。 五块钱。 对，可能中过那个。但是大奖真的超过几百的都没中过，因为吧，我每回就选那一注的时候哈，就是。还是突然比如说灵光乍现某个数字，哎，然后就想，哎，这数字肯定得有，你看我这直觉是吧，都告诉我了得有这数字啊，结果每一回现实都是啪啪打脸。 那所以怎么还能让你在下一次又相信自己的直觉呢？ 哎，就是人呢都希望下一回中奖的就是自己呀，不相信直觉还能相信啥呀？有的朋友说相信专家呀，关键专家他也不准呢。哎，这边还看到了，也是买彩票的啊。这自带狗头保命，他说买彩票一直觉得不会中，然后呢，就一直还真没中过。 对，那这直觉很准，直觉非常准。 对，还看到了有朋友，心动选手说了，跟前任处对象那时候，有一次做梦，梦见有人喊他老公，结果一翻他空间，你别说，还真是梦想照进现实了。 哦。 做梦照进现实了， 怎么发现这是灵感？就是所有直觉准的时候，都是把灵感用在感情上面。 哎，是 特别的准。 就是哎，突然发现，在梦里边怎么这个处这环境绿油油的一片草坪啊，是吧？哎，突然可能这个就心有灵犀呀，这感觉大家小蓝控这边也说了， 同样的北京，不同的奥运 是。 这有点这个双奥之城的这个怎么说呢，白话版是吧，一般我们就是说北京双奥之城，不同样的北京不同的奥运，其实不就是要表述北京是双奥之城吗？这意思。 哎，另外磊落他也说了这个直觉的事儿，他就直觉国足能赢越南。越南 我们现在只看见越南公布了名单，还没看咱们公布名单，您就已经觉得直觉能赢啦。 越南那边人家更是直觉了人家是就命运的安排，人甚至觉得都已经到达这个程度了，就必须得赢我们。所以这个不争馒头争口气吧，国足这一次咱先别想着出现了，出现概率被专业机构已经是列为0.28%了这就跟越南同样的垫底的两个概率不到1%的概率了。我觉得咱们就想着能把越南压一头，咱别垫底， 那就不错了。 嗯，确实不蒸馒头争口气，就不考虑那些强队，也得至少在越南队面前表现出应有的水准吧，嗯，别让人一完全看低 啊，应有的水准。 嗯， 我还有朋友说啥是应有的水准啊， 就是不要临时掉链子，就是总让大家觉得国足即使是我们这样平时去跟队的记者，也总感觉在比赛当中表现的和我们在训练当中看到的仍然有落差，这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啊。 很多教练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知道，这其中我认为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训练都跟自己人玩，而一到比赛了你跟人家玩那就不一样了。这训练都是你不能说是开玩笑吧，但至少这个强度跟正式比赛肯定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嗯， 你看这第一场打日本和这第一场澳大利亚，第二场打日本啊，大家能够明显感觉出来这样的一种差距了啊。还有朋友提到足球的直觉的时候， SH 说了他有个直觉特准，就是国安和申花海港恒大的这个关键比赛啊，他说他只要不看那不是赢就是平，说一看的准输。哎呀呀呀！ 您这个直觉持续多长时间了？ 啊，不看呢，这也不可能总不看比赛吧，是吧？ 嗯，他说像这次跟申花进争冠组，他就没看，然后他哥们儿告诉他，果然就是好的结果。 哎，是，所以您看看这，尝试一下这国足，您能不能把这个转移到国足这个来个逆向的反奶一口啊？ 就是不看的时候就能不输，哎，是吧？ 对啊，就是以后您比如说国足的比赛，先试着不看的三五场，给国足也积累积累这种气场，能不能是吧？帮助国足一下啊，玄学方面这加持一下国足。 对，马路口就说是球迷应该有的一个心理的水准，就是什么呢？心态稳，不抱希望，平稳看球，万一赢了就很开心。 哎。这边看到了红颜若雪，她说了她直觉觉得最准的一次就是大概怀孕的时候啊，一怀上孕了感觉到了就是女儿啊，中间别人怎么说了，说哎呀你这这么爱吃酸的肯定是儿子啊，她就一直认为是女儿，结果还真的就是女儿。 哦，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直觉 啊，直觉我更理解为这是个所谓的心有灵犀啊，您母女之间确实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这边9590VR 他也提到了，说是团结共进啊，共赴未来。 嗯， 哎，我觉得这个共同，就是这个词共同或者一块儿一起，我认为大概率会进入到这个口号当中。 咱们都往四个字的格式上去想了，现在 对，比如说一块儿挣钱。大概这意思啊，这肯定口号不可能是这个了啊，共同富裕，你看这多好啊，是吧？啊，所以一块儿它其实体现了一个，这是英文叫 together 嘛，或者说翻译成团结啊，或者这个世界整体来，比如目前面对这样的疫情的情况之下，那肯定是全球共同抗疫啊，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共同或者一块儿一起。大概率有可能会进入到明天这个口号当中去。 嗯，用户8216猜的就是冰雪之巅，团结奋进。嗯， 哎，是这个都很好， 这些关键词越来越接近了。 是，哎，接近了，怎么你就知道了吗？难道 不是，我说大家的关键词， 啊， 你看他说 互相接近， 对，互相接近。他说团结奋进，这边就是团结共进，是吧？然后， 啊， 怎么着，还有好几个。什么前进什么这种方向，就是大家猜测的方向越来越接近了。 哎， 我当然不知道了，我要知道我就不敢在这乱说了 啊。好，刚才有人说你俩是不是知道啊，我们真不知道啊，真的，我们也是依靠着这个所谓新闻敏感，第一啊，第二是对于这个奥运会的 别说这么高级，万一明天咱俩离得最远，你说人家说你的新闻敏感哪里去了， 啊，是我这新闻敏感也是靠一定的直觉呀，啊，可能今天直觉不太准， 所以说大家直觉特别准的事儿，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哎，张八爷他说上赛季他硬生生把米兰从联赛第一看成了是这个联赛亚军，然后就不敢再看了，这米兰这最近几个赛季各种往下滑的这个趋势啊，这现在国米是老大了，米兰球迷再熬几年吧您，也还得再煎熬一下。所以说就是看足球有时候很有意思啊，尤其是看世界杯，我觉得这个竞猜啊会有一些这个很重头戏的比赛，就是大热好像这个 在赛前大热的球队在比赛当中状态往往是比较低迷， 对， 所以这个可能是直觉有时候看球会跟大家有这个常识会有相反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吧。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掌握的信息比较全之后呢，在猜测的时候就会猜出一些冷门，用自己的这种直觉。但是我觉得有的项目，比如说像关注一些综合类的赛事，我们可能平时的一般观众对于这个比赛的规则包括整个选手的了解度非常有限的时候，也是凭着直觉。你比如你看这个射击比赛，谁能够得冠军，大家每个人都砰砰砰的一枪，然后去看谁的这个靶数最好， 对， 那这个时候你判断可能也就依靠直觉， 是猜不出来，就是这种最后一枪之前可能都猜不出来，因为这个比赛射击比赛悬念太大了啊。另外这边说到直觉的事儿，我看到了路痴姐姐，她说了狼人杀他当预言家那一次啊，查了两碗查杀两头狼啊，那一局几分钟他就赢了，哎呀太准了呢你。 那确实玩桌游的时候很多人的直觉是非常可靠的，而且甚至可靠到让周围其他的队友或者其他共同的玩伴会相信他，他的直觉很准。 是，当然有人会说这蒙的吧，也有朋友会说了，哎你这是不是提前给你漏牌了什么的。 但他次次准， 次次准。那说明您这未来是吧，改一个职业吧，您也当个预测家得了啊，预测什么这个这个走势那个走势的啊，没准能在全新领域当中您就成为大拿了呀。哎，这边还有不高兴，他在微信上说了，说到直觉啊，他说罗总直觉是感觉挺好，直觉挺好的啊，挺睿智的，您说罗总是哪位呀？是国安的罗总吗？ 是吗？ 这意思我理解，是不是说罗总当年买的这个澳股啊，那会儿呢是直觉是吧，澳股当年还没那么贵呢啊，后来这个金元足球一开始了，就是所有外援都给价涨上去了啊，确实澳股那会儿把它签来的确是很大的一个直觉啊啊，那会儿记得还有拉尔夫啊，他俩一起来的啊，拉尔夫这据说这罗总当时说这防守面积豁大了，豁什么大了，然后澳股啊，当年是这个，八甲的这个 MVP 级别的球员啊，确实是直觉相当的给力。所以说，引进好的球员，尤其是一些年轻球员啊，我觉得是存在了直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的。 但是在这个直觉背后吧，他还是得有很多这种更可靠的信源来支撑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而且这个判断，有的时候你现在说他是睿智的，你当年不一定这么说，或者你当年说他是睿智的，你现在不一定这么说，是吧？也有这种情况 啊。直觉可能也会变，就是您随着这个生活经验的经历的改变之后，有可能就不那么的感性了。就直觉，我说实话，按以直觉作为您的这个评判标准或者做决定依据的人，大多数可能还是一个更加感性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提升，可能您会变得更加的理性一些尤其比如投资需谨慎，经常说什么这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等等等等你包括一些基金也会提醒，都是啊什么什么有风险的。这个就是有的事儿涉及到很多钱的事儿，不能光靠直觉呀。 玩游戏的时候您直觉准，我们可以相信您，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理性的研判。 是游戏可以重开，但是生活不可能说是给您重开生活每秒每分都是直播呀。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奥运的这个冬奥口号明天马上就要出炉了，咱们也猜一猜，今天是有奖品的，猜的最准的五位朋友将会获得我们五条奥运的魔术围巾，这是奥运会的特许商品。同时也说说各位的直觉准吗？说说您的直觉最准的经历是什么当然这边还是给大家再来提个醒，这个冬奥的口号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我觉得还得是真心就是 你是每一个时段给出一个关键词， 对， 第一时段给出的是一起，第二时段给出的关键词是梦想，第三时段说真心， 对，就是说你这口号里边得体现出你对于奥运会的这个真爱你对这个比赛的真爱同时这种真爱呢必须得伴随着，所以我认为冬奥会 得有点那种英雄的劲儿。 你是不是给我们往正确的答案上引的呀？ 啊，这不一定，我也是靠直觉啊。所以就像这首歌《真心英雄》所唱的，大家听一听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意味啊？也给您选正确答案提供一个依据吧。 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哎呦，这边朋友边听我们节目，有已经是酒过三巡了，竟然啊这火锅吃的多香啊，这麻酱啊、各种蘸料，还有这羊肉片是吧？您真美了。当然您也可以在吃东西的时候，在我们听听 FM 上边发一发您对于冬奥口号的一个竞猜，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特许商品。 对，前提得是您能那个控得出来手这。那我们在说到这个直觉的问题上呢，在磊落看来，足球场上射门的那一刹那是不是也得靠直觉呀？还有门将扑点球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直觉？ 对，他得蒙一个，说这个说的比较直白，就蒙一下。你包括有的队员他是远射，什么远投啊，就是蒙的。说实话， 那这个扑点球扑得很准的，或者这个判断很准的，这是直觉准的原因吗？ 就是，当然他有一些，我认为他有一些技术的这个根基在那儿，否则你怎么蒙也蒙不上 啊。对呀。 但是现场那个抉择，所谓的机会这个瞬息万变，他当时那0.1秒就这个抉择，我认为这个就是直觉所决定的。 对，可能会有一些细节，比如关注这个射门运动员的这个脚，这个膝盖指向哪边，但是最终做出判断的支配他的这一下肯定还是准确的直觉。 是，所以我们这首歌《真心英雄》给您带来哪些直觉上的提醒，是不是您也悟出来了？哎，这口号是不是跟这个歌有关系啊？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的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用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哎呀，我突然想起又一个口号啊，会不会是真情在此流动啊？ 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就是直觉。 又是直觉。 直觉哪有为什么呀？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每一次感动， 心爱的朋友热情相 拥，相 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 好的，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今天话题来猜一猜冬奥的口号，另外也说说各位的直觉准吗，各位直觉最准的相关的经历。今天猜这个口号在明天晚高峰五点之前，这答案应该就出来了，到时候给各位公布答案。我们为您奉献出五条奥运的特许商品，是魔术的围巾，答的最接近正确答案的五位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将会获得这样的奖品。那大家继续猜着继续聊着，进入到这时段的资讯部分。 我们来关注一下足协杯方面的消息。在9月15号，据体坛周报的消息说呢，足协经过一番调研之后，足协杯将会恢复俱乐部主客场办赛的方案，暂时只能作罢。2021年的足协杯预计仍然将会以赛会制的方式来进行，有一些城市表达了愿意办赛的意愿，但是不能局限于本地俱乐部的一两场比赛，就是要直接争取一个足协杯的赛区，以赛会制的形式办赛5到8场。另外呢，在今天下午备受瞩目的第14届全运会女足成年组的比赛呢，是在陕西省体育场打响。水庆霞带领中国女足国家队是以奥运联合队的名义参加了全运会的比赛，最终呢是一球小胜对手。那结束了东京奥运会女足比赛的中国女足，在8月19号结束隔离之后，并没有休假，而是在更名女足奥运联合队之后，直接前往陕西集训。而在备战的过程当中，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水庆霞也开始执教球队。球队当中也有多名来自上海的队员，对于原来的上海女足主教练水庆霞来说，也是比较的熟悉。由于一年之后中国女足有杭州亚运会的比赛任务，因此呢尽早确定中国女足新任主教练也是势在必行。说到这次的全运会足球项目是采用双败淘汰的赛制，两轮比赛战罢之后呢，取得2连胜和2连败的球队就将直接不再进行第三轮的比赛，2连胜的进入到4强，2连败的淘汰出局。女足的成年组 A 组是有奥运联合队、陕西队、江苏队、辽宁队，在 B 组当中呢有北京女足，另外还有山东、上海和四川。 而亚足联官网公布了本周最佳海外球员的候选名单，中国女足球员沈梦雨入围。沈梦雨在启动了留洋计划之后，正式加盟苏超的凯尔特人女足，并在比赛当中奉献了2次助攻，表现非常惊艳。对于沈梦雨的表现，亚足联官网表示，在苏超的比赛当中，中国球员沈梦雨替补登场，凯尔特人0-2落后于这个格拉斯哥城队的时候呢，他用2次助攻帮助球队在这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当中收获平局，这个评价是相当的高啊。其他的候选球员还有黄喜灿、吉田麻也、萨姆科尔、池孝然以及绍姆罗多夫等等。 没错。另外呢，再看看 CBA 这边，北京时间的今天呢，据新民晚报的消息是说， CBA 的新赛季仍然将会实行赛会制，目前已经有青岛、东莞、西安、长春、南昌、沈阳和诸暨7个城市申办新赛季的 CBA 联赛。在7个申办城市当中，青岛、东莞这些城市呢有过承办赛会制 CBA 联赛的经验，而首次承办 CBA 赛会制比赛的长春、南昌、沈阳等城市也为迎接比赛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方案。由于今年的联赛要给国家队备战男篮世界杯让路，联赛极有可能会根据国家队的备战时间而被划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再加上扩大联赛影响力等方面的考虑，所以 CBA 联盟极有可能选择多个城市作为今年联赛的承办城市。据悉，长春和诸暨有望成为承办第一阶段 CBA 联赛的城市，而青岛也有希望承办新赛季的一个阶段的比赛。 再来关注一下全运会方面，率福建队夺得第14届全国运动会羽毛球男团冠军的陈龙，在16号举行的男子单打半决赛当中，以11-21、9-21不敌江苏队的石宇奇，无缘决赛。而在14号的这个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32岁的陈龙是以21-9、21-10轻取安徽队的小将董天瑶。但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集齐金银铜牌的陈龙，在全运会的比赛啊，没有那么的一帆风顺。2013年他止步男单的8强，2017年首轮轮空的他0-2爆冷不敌江苏小将陆光祖，遭遇一轮游。对于今后的计划，陈龙表示会在身体和生活上好好调整，多陪陪家人。他说，这个巴黎奥运还有3年的时间，能否参赛要打个问号，还是先来准备一下明年的亚运会吧。 除了陈龙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位老将，9月16号的下午，河南女排在全运会的第一场比赛当中0-3不敌上海队，而代表河南女排出征的 全运会当中，中国女排队国家队的队长朱婷在这场比赛当中并没有出场。在比赛结束之后，河南女排的主教练焦帅也表示说呢，对于手腕有伤的朱婷，他还是打算让她缓一缓，而之后的比赛朱婷也很有可能将会不再参加。 再来为您盘点一下欧洲足球方面，是欧冠的小组赛啊，进行了首轮的八场较量，曼城主场6-3大胜莱比锡，三巨头首发的大巴黎被布鲁日逼平 ，AC 米兰客场2-3不敌利物浦，国际米兰主场0-1不敌皇家马德里。而 A 组呢，曼城与莱比锡这场比赛呢，这个具体情况是莱比锡的边锋恩昆库完成了这帽子戏法，但是曼城的多点开花仍将比分锁定在了6-3。同组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布鲁日主场对阵的是大巴黎，梅西、内马尔、姆巴佩首次同时首发上阵，上半场呢姆巴佩助攻埃雷拉率先进球，布鲁日的队长瓦纳肯随后扳平了比分，双方是保持1-1到了中场结束。 B 组当中，利物浦是在主场3-2战胜 AC 米兰。上半场，利物浦的边后卫阿诺德是射门造成了对方英格兰后卫托莫里自摆乌龙，而前锋萨拉赫随后主罚点球被对方的法国门将麦尼昂是扑出。而雷比奇和迪亚兹在2分钟内的连续破门是帮助客队以2-1的比分反超。在下半场，萨拉赫是进球追平比分，接着队长亨德森一记世界波帮助利物浦最终3-2锁定胜利。在 B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马竞是和波尔图0-0互交白卷。在 D 组当中，国际米兰主场是迎战皇马，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巴西前锋罗德里戈在第89分钟的时候帮助客队打进了绝杀球。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大家有点看不懂，是来自摩尔多瓦的球队谢里夫在主场以2-0战胜了乌克兰超级联赛的劲旅顿涅斯克矿工。另外在 C 组当中，里斯本竞技主场是迎战阿贾克斯，科特迪瓦的前锋阿莱上下半场各进两球，上演了大四喜，也帮助球队5-1取胜。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多特蒙德在客场2-1战胜了土超联赛的球队贝西赫塔斯，为球队打进进球的是贝林厄姆和哈兰德。 而在结束美网征战之后，著名球员哈勒普是立即回到了罗马尼亚，并在9月15号完成了人生的大事，与男友也就是亿万富翁的这个商人托尼·尤鲁克举办了婚礼啊，婚礼是在哈勒普的家乡康斯坦察来举行的。哈妹身着一身闪闪发光的金色连衣裙，在签署了结婚证书之后呢，共有约300名朋友和家人在婚礼仪式之后，还是开启了派对庆祝。虽然教练达伦·卡希尔并没有出席，不过他是在社交媒体上向哈勒普表示了庆祝。哈勒普说，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我很激动，这种情绪与赢得大满贯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个人的一部分，网球仍是网球，这是我人生当中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我很高兴它正在发生啊。好的，这就是我们第30段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再回到今天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来说说各位的直觉准吗？啊，您直觉最准的经历是什么？给我们分享分享。当然也要利用各位的直觉啊，包括刚才给您提的各种的，这个要素啊，您融合融合，咱们来猜一下，明天即将出炉的冬奥会的全新的口号。这口号如果猜的比较准的话，我们为您提供的是5条奥运的特许商品，是魔术的围巾。大家可以把相关的答案发到听听 FM 的这个聊天室当中，我们将会在明天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啊，经过这个对比选出5位获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继续发着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40段再聊回来。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社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蔚蓝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起飞，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航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各位好，我是林苑。 林苑，你直觉最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考试的时候蒙对了的时候，蒙错了的时候就是不准。 一般是这蒙，你是一秒之中就决定了吗？ 对，我是特别当机立断的这种，就一定要相信自己在第一时间做出的直觉 啊。哎，这个还有说500万的事儿啊，荣成斋，荣成斋他说不好猜，好猜的话彩票早就中500万了。 没那么难，那彩票要想猜对了得多少个数字呢？ 对呀、啊， 是吧？这口号您就按照您想法的一种表达，就我们不要求每一个字都是完全一致的，就只要是方向对，字数差不多就可以。 对，关键词您要能给，比如说共同啊，一块儿啊，这是我认为的关键词啊。 嗯。 这如果您能给蒙上，那就答对的几率就比较大呀。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5条奥运的特许商品，是魔术围巾之一。这边看到了隔壁老凡尔赛，他说了，他直觉很准，感觉曼城大胜，买了50块钱的7家，是中了750啊，这一个月的糖油饼的钱就走起了。是，那您怎么？哎，再多中一个是吧？多加一点，或者啊，这个3位数就变成5位数了，那不更加过瘾吗？ 对，这一轮当中，曼城应该是比较符合大家预期的。这个直觉，首先第一步，您要准得挑中了，猜的对，然后还得把结果猜中了。 哎、是，可能有朋友刚刚打开我们节目，刚刚打开电梯啊，那给您说一下，今天我们要猜一下冬奥的口号。您现在发也来得及，冬奥口号在明天我们节目之前下午应该会全新的出炉。您猜出来与这个正确的这个结果对比一下，我们将会找出5位猜的最准最为接近的朋友，赠送他们5条奥运的特许商品，也就是魔术围巾。 对，而且呢，明天我们在这个口号揭晓之后呢，还会在晚间的金戈铁马时段跟大家一起带来这个口号解读的特别节目，口号发布的特别节目。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请在评选口号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专家和评委来跟我们共同的去解读这个口号。到时候我就想，解读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想到今天晚上此时此刻我们在猜这个口号时候的一些思路，是不是如果能够契合上，就能更帮助您去猜对正确的口号。 哎，是，很多朋友也想了，这要月光宝盒就好了，时光倒流，但是您还是凭借直觉来猜吧。 您说要真时光倒流，我就用到别处去了，比方说彩票。 彩票是吧？是，这还看到了，这边大型选个动物说中超什么时候开始啊？感觉国足是不是又要轻敌了？你看，这也是一个对国足的评论。 放心，不会的，我真觉得这个对手不那么容易，所以不会轻敌的。 啊，是，他也是一个直觉，就这位朋友的直觉就是国足总得是轻敌一下啊。但你说这个轻敌，它是一个借口吧？好像是啊，就一输球了就说哎呀轻敌了，是吧？第一，就打澳大利亚也轻敌了，打这也轻敌，打那也轻敌。反正总能想找着借口，总是会找着借口的。 咱能稍微的矜持一点吗？就是还说白了，就是还是要点 什么的， 要点脸吧，国足是吧？这范大将军说的是最直白的了啊，就是输了泰国，这再打不好输缅甸、输越南，谁谁谁，千万咱别往那个方向去走、啊。 不存在什么轻敌的问题了，就关键是，万一人家真的比我们强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 哎，是。这边纳进我心他说了，他这口号是北京北京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您这 要是字数最多的话肯定您中是吧，明天这口号一公布出来18个字那只有您最贴近 啊，您这个口号是贴近于交通方面的是吧，说跟交通方面的这个征集口号还有可能。YJ 他说了，冰雪之巅团结奋进，又见彩虹啊，风雨过后又见彩虹的意思啊，是，啊，但稍微长了点，12个字的。 对。 另外，风中的旅行说了，国足那不叫轻敌，而且高估了自己而已呀。是。这边 RL 他说了，他刚刚打开电梯，啊，这是说看到了一个什么？看到有朋友在这我们这个听听 FM 当中发图片啊，都是。跟各位的球员合影的图片啊，这个1908是一位很厉害的球迷啊，怎么您都给逮着了呢？ 不同的场景是吧？ 对，还好像不是说到一个地方吃饭。 嗯，我这挨个点开，真的是不同的场景。 哎，是，大家继续来猜吧，啊，给猜一猜这个，反正凭借直觉的事儿，看您的直觉准不准呢？就直觉这事儿啊，有时候。他猜某些东西准，某些东西就不准。你比如说，在猜感情方面的事儿，我觉得直觉就挺准的。 嗯 啊，像刚才已经有听众说了， 这个口气淡淡的哀伤，一定有故事要和我们分享。 啊，不只是有故事，就是因为这很多的文学作品其实也都描绘到了。你比如说《甄嬛传》里边啊，这直觉是吧？皇上经常怀疑谁？还真是，还真有问题。一查，你比如这个这个妃子。啊，相互之间就是猜忌了，哎，别说还真有事儿，就在感情上面好像这个直觉就特别的准啊，就像这首歌直觉，这张信哲所唱到的。此刻能奔向你，紧紧拥抱你，我会毫不迟疑，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这一次无法停止。想你想成了心事，等你等成了坚持， 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又如此诚实， 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常常无法平视，白天眨眼瞬间里，夜晚哭泣几息里， 都写满了我是多么爱你想你的讯息。 有几位朋友突然来感觉了，来直觉了，我没有微信，他说了他的口号写的是冰雪世界共同起舞啊，芸芸众生也说了，冰雪北京、绿色奥运都挺不错的，但是您二位发的平台都发到微信上了，能不能发到这个听听 FM 上边？因为我们也好做一个节目之后的这个留存，大家都能看到这样的结果，比较的公平和公正啊。 对， 思念 刚才说到了，纳进我心的那个滴滴滴，那个特别长的，然后我有站到这儿解释说，这是模仿工体吹喇叭的那个滴滴滴滴滴。但是您这个多了，您这九个滴滴，我就没有对上这个点儿 啊。是，我还以为您给某打车公司做广告了呢。 若此刻能奔向你，紧紧拥抱你，我会毫不迟疑，只觉我们应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常常无法停止，想你想成了心事，等你等成了坚持，只觉我们应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常常若有所思，眨眼瞬间里，夜晚孤星寂息里， 都写满了我是多么 爱你想你的心， 好，听完了这首《直觉》，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灵感啊？用您的直觉来猜猜北京冬奥的口号吧，这口号明天就要揭晓了。猜口号，各位还有大概十分钟的时间，在我们听听 FM 的这个金戈铁马的聊天室发来您对于这个口号的竞猜啊，也可以是蒙的，都可以用您的直觉来猜，我觉得是最靠谱的事儿。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是五条奥运的特许商品，就是魔术围巾。猜的最准最接近的五位朋友将会获得这样的一个奖品，各位继续的猜，继续的聊，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男足，沙加当地时间的9月15号晚上8点，中国队继续前往沙加俱乐部训练场来进行训练。由于近期的训练量比较大，队员身体难免出现一些反应。在当天的训练当中，董春雨和尹洪博就缺席训练，张琳鹏呢是因为有伤，目前仍然在跟随队医单独进行训练当中。据队内的人士介绍说呢，尹洪博和董春雨是因为国足的训练量比较大，出现了一些身体反应，加上之前的一些小伤，所以呢教练组特别留在酒店和张琳鹏一起进行恢复调整，不过两人的情况都不算严重，属于正常的调整性训练，身体稍微恢复之后据说就能够跟上全队的训练节奏。而最近两天国家队一直都是一天两练，训练量也是有明显的提升，连年轻的小将朱晨杰这00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表示说训练完了累了不想说话了都。那据记者了解说呢，国足最近的训练强度其实也并不是单纯的上量，而是对于强度有非常高的要求，每天训练都会穿插高强度的分组对抗，之后呢又会让大家去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无氧冲刺，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刺激队员的心肺功能，提升大家对于当地高温高湿环境的适应力。而接着呢，球队计划是在当地时间的16号晚上来进行队内的分组对抗，当天的训练也不会对外开放。另外呢，最近的一两天也会公布热身赛的对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会在21号到22号来进行热身赛，两场比赛之间呢也会相隔5天的时间，希望能够去模拟用这种比赛的节奏进入到后面10月7号对越南队的比赛当中。 而最近新的一期的国际足联的排名出炉了，中国男足从世界第71位降到了第75位呀，哎呀，这掉下来4位，亚洲排名依旧是第9位，这还挺稳定的。10月份国足12强赛会对阵的两个对手是10月7号对越南和10月12号对沙特。最新的排名当中呢，越南是世界第95位，亚洲第15，而沙特是世界第56位，亚洲第6。 哎呀，虽然越南这个排位比咱们要低一些，但是我怎么直觉感觉不一定能够全取三分呢？ 是，虽然排名比我们稍微低一些，但是呢，在之前参加过往的国际大赛，尤其是 U23 组别的比赛当中，看起来越南队的成绩并不比我们差，甚至还要好一些。 哎，是，这边看到托尼韦他说了，这帮人就是什么呢，平时练得太少了，太舒适了，可不是吗？那句老话说的，油梭子发白，短练呀。这我突然想起来了，你说这比赛之前一个月你再怎么练能提升上去吗？好像我们这个高考之前一个月突击一下， 可是这个时候既然一个月不能回家，只能在那儿，那不得临阵磨枪一下吗？ 是，但是其实作用肯定会有一些些的作用了，但我认为不会有一个本质的提升的， 质的变化肯定不会有的。但是呢，据说沙加，因为比赛也是在沙加进行，当地的晚上8点多钟了，气温还要高达到35摄氏度左右，所以就起码说，咱别在这种高温的天气下，真的比赛当中显得就一场比赛都踢不下来吧？ 哎，是，别显那么局促啊，是吧？就是直觉能不能让我们中国球迷直觉错一回呀、啊、是吧，这国足啊，让我的直觉错一回，打我脸一回。但是国足仿佛往往每回这个都给啊，国足给很多键盘侠授之以柄啊。你说这个键盘侠出击的时候，那国足踢得不好了，那肯定是给人家这个各种各样的证据啊，是吧？就没办法，有时候想为国足辩护你都找不着应该有的理由啊。 我们很不忍看到国足的比赛之后成为了大家去疏解压力的一个共同的通道，但是呢还得需要打铁自身硬，国足需要自己做好、 哎、 才能够让大家不再说什么。 是，这边看看大家的精彩留言吧。今天我们的资讯先给您分享到这里啊。说到直觉，肖小强呢说了，他直觉最准的时候，他媳妇儿啥时候生气他能拿捏得特别准， 这是一门非常高强的本领，能让您少受好多罪、 哎、但您媳妇儿生气了，她脸上不表现出来吗？就从表情啊什么的，这个包括说话的语气啊，比如说不生气的时候说，哎，你把这个东西给我，帮我拿过来一下，把筷子帮我拿过来一下啊。生气的时候拿来， 特别生气的时候眼一个眼神就知道， 哎，是 赶快行动 啊，或者一个动作直接把搓衣板往地上一扔，开始吧，小小强。不知道您在您家的地位是否是这样的呢？啊，他说他直觉最不准的时候是他啥时候忽然不生气笑了，他这个拿捏不了。哎，那您跟您媳妇是过了多少年了？这是老夫老妻了还是刚结婚的啊？这个可能还得进一步的磨合俩人这性格。不都说这夫妻过日子过的时间长了，性格也是趋同吗？ 就感觉小小强的求生欲还是非常强的。直觉最准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看媳妇生气，直觉不准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生气结束了。所以总的来说呢，他就是非常的谨慎，只要一看媳妇的表情不对，这个风向马上就能够感受到。但是具体哪一句话给说乐了，说不生气了，现在还在摸索当中。 哎，是，这边呢也说明小小强您是至少是很在乎您媳妇儿的，这样的一个很爱您的媳妇儿啊。如果不在乎的话，也不会就考虑到这么多的心理戏呀、啊。还有赵军也说了，国足在键盘侠之下无一胜绩，而且还是在赛前啊，啥意思？说这国足怎么着也打不过键盘侠是吧？键盘侠会找100个理由来喷你啊。是的， 但是咱们就别给人家送子弹了，就自己先做好自己这部分。 咱你是指的是国足是吗？ 是 啊，国足，只要是输球了，亦或平局，还会有很多人来挑剔呢。就是大家看球的这个角度真的是不同的啊。是，另外还有风雨者也是展现了一个陕西的冰箱贴，看到了您的图片了，太可爱了。这是不是不是全运会的应该，而是这是武则天的吧？我看到了，还有是。大唐的这个兵马俑， 美女，傲娇的表情， 是是是，这些都是西安有特色的这个冰箱贴，估计这次全运会也出来会有相应的这个全运会款的，也值得收藏一下。还看到、 有人说到你那个投票了哈，就这几道美食，大家最推崇的是什么？我是谁？谁是我？就说这选松鼠桂鱼的，是不是？没吃过，他觉得不好吃，难吃的要死。我刚刚还在说很久没有吃过这道菜，之后突然有一天就特别想吃。你看、 哎、 咱俩的口味不太一样。 是，就是当然可能跟您的这口味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有的喜欢甜口的酸甜口的，喜欢的不行， 嗯 啊，您要喜欢咸口的， 喜欢吃锅包肉的人应该吃松鼠桂鱼。 哎，我爱吃，这俩都爱吃，但是你说非得挑一个呢，我挑一个稍微贵点的吧，大家觉得哪个贵就选哪个。哎，看到这个 现在排的谁最多， 最多的还是松鼠桂鱼，34%，排在第二的24%的是水煮肉片，第三的是糖醋里脊，第四的是辣子鸡，然后第五的是锅包肉，而且我怎么打上锅巴肉了？锅巴肉打错了， 这是哪里的一道菜系？ 这没有这菜系，好像这打错了，应该是锅包肉。好，大家这边还发了很多的关于所谓的预感啊，还有这个直觉的事儿。 对。同时呢，我是谁谁是我也在说到猜冬奥口号，他说同一个冰雪同一个家啊，这可能还是有之前我们北京夏奥会时候的这个口号的影响。 哎，是大家猜的很多啊，当然这个我们节目结束之后，那明天获奖的凭据就看今天大家这个留言当中啊，到时候会给您找出来五位最接近于我们正确答案的。明天直播是特别节目，将会为您带来关于冬奥口号的一个详细的解读。当然今天大家发了很多啊，我看到关于直觉的，8216也说了，每件事发生之前好像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预兆啊，还是什么，这可能是人对于直觉的一种体验啊。他说他就注意观察，对于某些事情是否有这个直觉上面这样的一些体验。哎，这个真的是见仁见智的一件事儿。小狮子还说了，松鼠桂鱼确实是好吃啊，没错。这两天提到全运会，说到了西安的美食啊，大家也是多多关注到西安的文化，还有全运会的相关的消息吧。我们明天金戈铁马再见。今天是由林月康乐空中为您带来的我们明天的特别节目，来具体聊聊冬奥的口号。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为您奉献出这首歌曲《超越梦想》啊，看看明天的口号是否跟这首歌有一定的关系呢？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再见。 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